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13集。 和女人待久了，嘴也变多了吗？ 沈觉不耐烦地说道。 退下。 司徒锦作了一个揖道， 卑职已暗中派人看着他们安全出了城，督主不必担心，卑职告退，望督主保重身体。 司徒紧退了几步，转身出了门。沈觉沉默着没吭声，等司徒紧走远了，他才站起身子，望着窗外绚烂如烟火的醉蝶花。 还不是时候，七月半的解药还没有研制出来，魏德也还没死，我自身难保，如何能够保全他？ 他想起那天在马上，夏侯恋紧紧贴在他身后的温热身躯。七年来，那是第一次，他们俩靠得那么近，简直像肝胆相照，心心相印。浅笑浮上嘴唇，沈觉伸出手戳了戳一朵伸到窗边的娇艳花瓣，沙哑地说， 阿莲，要等我。 司礼监内职房，啪的一声，一个巴掌狠狠地扇在脸颊上，脸上顿时多了一片红印，像猥亵的残妆。沈觉像感受不到疼痛一般，一声也没有哼，只道了声 义父息怒， 忙跪在地上，他的额头抵着地面，冰裂纹的地砖传来沁凉的冷意，一直蔓延到四肢百骸。 沈觉，你好大的胆子。 魏德来回踱步，气得满脸通红。 你翅膀硬了，咱家管不住你了是吧？连声通传也没有，私自离京，带着番子杀了柳贵子。那姓柳的虽是个江湖乱党，但每年给咱家纳了不少礼，咱家承诺他东厂不插手江湖事务。可你倒好，咱家一转身你就打咱家的脸，你 义父听孩儿解释。 沈觉西行几步，叩首回道， 一个月前东厂收到柳州密报，言柳归藏召集天下武林意欲谋反，孩儿这才片刻也不敢耽搁，星夜奔驰前去捉拿柳归藏。 魏德冷笑连连，枯槁的脸皮层层皱起，像皱缩的树皮。 哦，怎的？咱家还要感谢你不成？还要帮你向圣上邀功请赏不成？沈觉，你个臭崽子，我呸！ 魏德越说越气，走上前狠命踹了沈觉一脚，沈觉被踹得翻倒在地，头上的描金乌纱帽滚下来。他捡起帽子戴好，再次规规矩矩地跪回原处。 什么谋反？什么火冲？你别以为咱家不知道你干的那些好事。哼！ 魏德连喝了好几盏茶，指着沈觉骂道： 那前些日子，柳归藏嫡妻通奸一事，是不是你传出去的？啊？你到底和他有什么私仇啊？这倒也罢了，自己出出气算不了什么大事。咱家以为你心里是个有计较的，断不会因为一点私仇乱了阵脚。好，现在好了。堂堂东厂提督莫名其妙跑柳州去，屁都不放一个就把柳归藏给杀了。 这事儿若是捅到前朝，让那些酸儒抓到，你让咱家怎么办？啊！ 义父，柳归藏每年上贡，有心人若要查，定能知晓。义父庇护一个江湖乱党，实在不妥。上个月，东厂探子来报，在柳州发现左都御史孟阶的家仆，恐怕就是调查此事。孩儿虽是为了报私仇，可是也将义父的安危摆在第一位。试想，柳归藏斩首大会广邀天下武林参会，那起子言官何等春秋笔法，纵使柳归藏没有谋反之心，到万岁耳中定也逃不了江湖叛逆之名。况且孩儿担心消息有误，故意扮成伽蓝刺客，无人知道是东厂所为。孩儿做事莽撞，着实该罚，求义父息怒。 沈觉再次叩首，往今下的额角青了一块，很快露出点红来，在地砖上印出针尖大的血迹。 哎呀，咱家看你根本半点悔悟之心也没有。 魏德依然不为所动，他坐在黑漆描金宝座上，垂着眼看地上的沈觉。沈觉虽然跪着，脊背依然挺得笔直，像孤生的萧萧风烛。魏德微不可察地皱了皱眉，懒懒开口道： 哎呦，你这孩子向来主意就大，咱家是管不住你喽。罢了，咱家老了，没那么多闲心思跟你们这些猴崽子扯皮。沈觉，你收拾收拾东西回冷宫去吧。 沈觉没有动，像被定在了原地，过了半晌才直起身子，朝魏德端端正正行了一个大礼。 孩儿无能，这几年虽伴在义父身侧，却未能替义父分忧，日后孩儿不能随侍义父左右，还望义父保重身体，莫被朝堂事务拖垮了身子。孟坚此人野心勃勃，还望义父多加小心，愿义父平安康泰。孩儿告退。 魏德拖着茶盏的手抖了抖，几点茶沫子溅出来，沾湿了绣蟒西兰。他坐着没动，看沈觉微垂着头，面含悲戚，向后西行，就要起身走了，不自觉地伸出手喊了声： 哎，慢着。 沈觉一震，停了动作。这时窗棂下传来一溜脚步声，有个小太监在外头道： 魏公公，万岁爷请您过去一趟。 魏德怔了一下，忙起身到窗前问道： 啊，可知万岁何事找我？ 奴婢不知。 小太监踌躇了一阵道： 不过看万岁的脸色好像不大好。 魏德看向沈觉一道： 万岁难道要过问你诛杀柳归藏一事？ 沈觉摇头： 目前还无人知晓是孩儿所为，不过…… 沈觉从袖间掏出一本折子交给魏德： 义父在路上细细一阅此奏折，或许能化险为夷。 魏德惊疑不定地接过折子，看了沈觉半晌，拂袖出了门。他没有看见阴影之中沈觉脸上的悲意，像铜香炉上斑驳的金漆一般一寸寸剥离，最后复归无悲无喜的漠然。魏德躬身屈步进了昭仁殿，昭仁殿是皇帝读书批奏折的地方，沿着墙一溜放了人这么高的书格子，密密麻麻塞满了蓝皮黑皮的书册子。皇帝不是个好读书的性，这里面的书册子加了好几本春宫图，外人不知道。中间摆了一个花梨木的平头案，叠着些奏折文书，皇帝随手扔，就有人随手整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